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一对绿油油的巨大蛇眼阴冷地盯视着罗三胖，蛇信吞吐，浓浓的绿雾氤氲在身体四周，这正是独孤博的武魂真身碧鳞蛇皇。此时罗三炮的身体已经完全变形，仰天发出一声龙吟，双翼同时展开，猛然张嘴，一道金色闪电直接朝着独孤博轰了过来。而独孤博所化的碧鳞蛇皇不闪不避，张口喷出绿色的浓雾，九个魂环围绕着他那庞大的身躯盘旋，头一低，竟用自己的身体硬挡了罗三炮的攻击。金色电光从头部一直蔓延到碧鳞蛇皇尾部，令他那庞大的身躯僵硬了一下。罗三炮双翼展开向后跃起，同时口中喷出一股金色的吐息，与碧鳞蛇皇喷出的绿雾撞在一起。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一经展开，飞翔之角弗兰德提供的是飞翔的能力和自身的魂力，杀戮之角柳二龙提供的是龙体，而大师提供的则是罗三炮这个技体以及他的智慧。因此此时独孤博面对的是一头拥有着大师神智的神圣巨龙。当然由于大师武魂变异，罗三炮并不是真正的巨龙，应该算是伪神圣巨龙。此时在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作用下产生的进化，就是将罗三炮体内已经进化的血脉放大，令他短暂地拥有神圣巨龙的部分能力。面对碧鳞蛇皇喷出的绿雾，他并没有让三炮迎上去，而是双翼展开，后退的同时扇起一阵狂风，将绿雾吹散。此时碧鳞蛇皇巨大的身体突然动了，那看似笨重的身躯竟从地面骤然弹起，追着罗三炮的身体张开嘴。而罗三炮的身体在半空之中，两只前爪探出，朝着碧鳞蛇皇七寸的位置抓了下去，一龙一蛇就那样在半空中展开了激烈的厮杀。独孤博越打越是心惊，他发现这看上去像是神圣巨龙的金龙竟然对自己有着压制性的气息。在这个世界，蛇也是龙种之一，碧鳞蛇皇其实就是接近巨龙的存在，可神圣巨龙乃是万龙之首，哪怕罗三炮只是拥有它的一部分气息，也足够对碧鳞蛇皇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神圣巨龙又有黄金圣龙之称，自带技能破邪，可以对包括毒素在内的一切邪恶气息有极强的抵抗作用。所以尽管碧鳞蛇皇一身剧毒，却怎么也无法侵入巨龙的金光。独孤博发现在毒素失效的情况下，他显得十分被动，这黄金圣龙的力量虽然不如他，但却比他灵活得多，凭借尖利的龙爪不断与自己游斗。碧鳞蛇皇是不具备飞行能力的，身在空中的罗三炮明显就占据了优势。金光与绿光不断碰撞，令整座大山不停地颤抖，一时间山石飞溅，光彩夺目，庞大的气息波动令山体周围的魂兽四散奔逃，丝毫不敢靠近，就像星斗大森林中泰坦巨猿与天青牛蟒释放的威压所产生的震慑一样。独孤博实在是有些郁闷，他当然不是打不过眼前的罗三炮，只是他的技能有些过于霸道，一旦施展连他自己也无法完全控制。而这座山是他的根据地，内部更有冰火两仪眼的存在，如果技能施展过度把这里毁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突然独孤博灵机一动， 武魂融合技的根本还是魂师，眼前的神圣巨龙再强，只要打断那三个家伙的武魂融合技，这神圣巨龙也就会自行消失了。 想到这里，独孤博巨大的身形微微一晃，躲开了罗三炮的一次扑击，同时蛇尾横扫而出，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朝着大师三人席卷而去。甚至罗三炮接踵而来的攻击，他连躲都不躲。刺耳的摩擦声从独孤博身上响起，罗三炮的龙爪在他身上带起一连串的火星。封号斗罗毕竟是封号斗罗，哪怕是罗三炮那神圣巨龙的利爪也没能直接穿透他的防御。 但独孤博其实也不好受，这黄金圣龙的攻击中包含着雷电与火焰两种霸道的属性，虽然爪未破体，但其中蕴含的狂躁元素却已经侵入他体内，剧烈的痛苦令碧鳞蛇皇的身体一阵晃动，粗如水缸一般的蛇尾重重地扫在了黄金铁三角形成的金色光柱之上，但是那金色光柱却并没有像独孤博想象中那样应声破碎。独孤博只觉得蛇尾扫中的像是一座大山，虽然那黄金三角一阵剧烈的波动，但光芒笼罩内的三人却是分毫未损。黄金圣龙罗三炮又一次扑了下来，利爪金光爆闪，同时头顶双脚各自射出一道金色闪电，闪电在空中融为一体，直接朝着独孤博的身体轰了下来。惊怒交加之下，独孤博只能勉强横身翻滚而出，同时张口喷出一颗碧绿色的珠子，释放出了一个半弧形的碧绿光罩，把自己的身体笼罩在内。金光与绿光再次碰撞，强烈的光晕四散纷飞，黄金圣龙罗三炮被强横的能量波动弹开，碧鳞蛇皇也是剧烈的扭曲了一下。 小辈，你们真的想找死吗？ 巨大的蛇尾猛地在山体上一抽，身体周围弥漫的绿色雾气被吸回了体内，蛇头下方的肌肉开始变得扁平起来，半截蛇身直立而起，原本碧绿的蛇眸瞬间变成了恐怖的白色，一层白色光晕出现在了蛇头之上。虽然因为心有顾忌不能施展自己的后两个强力魂技，但独孤博成为封号斗罗多年，压箱底的绝技无数。他的封号是毒，但并不只是有毒的能力。两道惨白的光线同时从碧鳞蛇皇变成白色的双眼中射出，直奔罗三炮的身体而去。大师看到那白色光芒，心跳漏了一拍。他清晰地感觉到，那并不是属于独孤博魂环中的技能。蛇头出现变化，那应该是魂骨附带的能力。在正统的六块魂骨中，无疑是头骨和胸骨最为重要，而此时独孤博施展的应该就是属于头部魂骨的能力。大师可不敢让罗三炮被那惨白的光芒射中，罗三炮龙翼收敛，身体如同陨星般朝着地面坠落，与此同时全身金光大盛，突然在空中调转身体。 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 大师喊出的正是罗三炮原本的魂技，只是在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黄金圣龙的作用下，这早已不是原本那弱小到连唐三都能轻易抵挡的技巧了。一蓬金色浓雾从罗三炮龙尾下喷出，在半空中凝聚成一团金黄色的光盾，挡向那飞来的白光。罗三炮与大师的身体同时剧烈颤抖一下，那飞出的金光在空中与惨白光芒撞在一起的瞬间，竟然被那白光完全渲染成了白色。紧接着令人更加吃惊的一幕发生了，渲染之后的光盾就那么在空中发生了质变，原本虚无的能量变成了实体，化为一块大石头从天空坠落。大师终于明白独孤博这头部的魂骨是什么了。 如果我猜的没错，那应该就是蛇类魂兽中顶级存在之一，号称蛇中女皇的美杜莎才会产生的魂骨。从其技能美杜莎的凝望能够连能量都化为石头来看，那块魂骨至少是从一头万年美杜莎身上掉落的。 尽管罗三炮的技能化为的盾牌挡住了这一击，但在能量牵引之下，罗三炮身上的金光明显变得暗淡了许多。而在黄金铁三角内，无论是大师还是弗兰德柳二龙，身体都是一阵剧烈的颤抖。他们的武魂融合技相当于将三人所有的力量都融到了罗三炮体内，罗三炮的身体就相当于是他们三个人的本体。而这个技能最霸道的地方，就是在施展之后，他们三人暂时进入无敌状态，除非将罗三炮毁灭，或是将他们的魂力耗尽，否则任何攻击和异常状态都是无效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之前毒阵中的毒素，还是后来独孤博蛇尾的攻击，都没能给他们带来任何伤害。 哼，你躲得了一次，还能躲开第二次吗？ 碧鳞蛇皇惨白的双目再次看向罗三炮，独孤博见多识广，自然猜到了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技的效果。眼前这黄金圣龙虽然不弱，但大师三人的魂力终究和自己相差太远，此时的罗三炮还不足以给他带来真正的威胁。一声悠远的龙吟从罗三炮口中响起，大师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拿出最后的手段，恐怕自己三人的能量就支撑不住了。美杜莎的凝望实在过于恐怖，一旦被击中，三炮就危险了。金光再次闪耀，大师弗兰德和柳二龙三人几乎同时喷出一口鲜血，落在黄金三角阵中央的圆环之上。刹那间，三人的血液在那圆环内部融为一体，变成了一点金光，闪电般落在了罗三炮身上。张开龙翼，罗三炮这次并没有再闪躲碧鳞蛇皇的攻击，全身的金光如同火焰般燃烧起来，龙吟一声比一声高昂，那金色火焰竟然在他面前凝聚成了一个透明的龙影，直奔碧鳞蛇皇而去。这就是黄金圣龙的奥义，圣龙本相。20年前，大师三人曾经将这个技能完成了一半。20年后的今天，尽管大师本身没有什么进步，但弗兰德和柳二龙却都已经成为了魂圣级别的魂师，也终于第一次将这个技能施展了出来。在那化为光影的圣龙飞出同时，罗三炮的身体在半空中急剧缩小，化为蓝紫色光芒飞回到大师身上，消失不见。而黄金铁三角身上的光晕也同时收敛，金色飞速流逝，三人的脸色同时变得一片惨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